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你早就准备使用你的精神冲击对付我了，是不是？ 千仞雪落在唐三身前30米外，这个时候唐三就像是赤裸的羔羊一般，对他已经没有任何威胁了，而那香也只剩下最后一点香头。当然在神念感知下，他什么时候会熄灭，千仞雪一清二楚。他还有最后两个问题要问唐三。 没错，我早就准备用紫极神光来对付你了，你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让我把乱披风锤法完全施展出来的。在我看来，叠加81锤以炸环产生的力量，就有很大把握在杀神领域的帮助下破开你的天使领域。你有两个失误，一个是没有在领域刚一释放的时候就立刻以本体攻击我，那时是我最为脆弱的一刻，另一个连我也没想到，作为神你的反应竟然这么慢，我的乱披风锤法用到了最后才被你发现，因此我才能破开你的领域。虽然没能伤到你，但这对于我来说也已经足够了。 好好，唐三，你真的是个天才，不过我现在已经不打算征服你了，因为我发现自己真的没有掌控你的能力，所以我现在必须要杀了你，让你的聪明才智再也用不到我身上。香还没有燃尽，我现在杀了你也不算违约。 一边说着，他缓缓抬起了自己的右手，刺目的金色火焰瞬间凝聚成一把天使之剑，千仞雪只要轻轻一挥，在他面前的唐三就会立刻从这个世界消失。 等一下，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香要燃尽了，你还有30秒的时间可以留下遗言。你的才智和实力令我很敬佩，所以我给你这个机会。 千仞雪手提神力凝聚而成的天使之剑，一步步缓缓朝唐三走来。他的速度很慢，但在30秒的时候一定会来到唐三面前挥动那一剑。 30秒吗？那谢谢你了。其实我只是想要告诉你，我并非毫无还手之力。你忘记了，我其实还有一个魂环。我只想和你再打个赌，我只凭借着最后一个魂环的力量，就能破开你先前那个天使防御。 哼，笑话。你以为我还会上你的当吗？你不用再拖延时间了，你现在还有20秒。来吧，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攻击能够破开我这天使防御。哪怕是神，破开我的防御也需要凭借神器。 千仞雪此时已经怒极，他之所以没有立刻攻击，就是为了要在这最后时刻，在他已经完全占据了掌控地位的时候，从唐三身上找回一点尊严。要是唐三没能破开他的防御，被他一剑斩杀，那么他心中的破绽就会小很多，也完全可以利用这怒气将唐三杀死，不留后患。所以一边说着，他身上曾经出现过的那层金色弹壳再次降临，将整个身体紧紧包裹在内。 那你要小心了。 蓝金色光芒涌动，唐三又一次释放出了自己的蓝银皇武魂。就像千仞雪预料的那样，唐三还有最后一击之力。之前他在炸开蓝银皇第八魂环的时候，曾经被天使圣剑重创，这第九魂环就没有炸开，之后他使用的就是昊天锤的力量了。此时唐三所施展的正是蓝银皇残存的第九魂环。 就算炸环又如何，蓝银皇炸环的威力比起昊天锤来要小太多了，唐三怎么可能在身体重伤魂力所剩无几的情况下破开我这强大的防御呢？ 唐三的神色变得很虔诚，千仞雪距离他还有15米，时间也剩余15秒，一秒一步一米，这短短的距离就像是死神在向他招手。 千仞雪完全有把握在香然近前的一刹那斩杀唐三。如同千仞雪预料的那样，唐三炸碎了自己两个武魂中的最后一个魂环，天青牛蟒第九魂环炸碎的同时，令那蓝金色的光彩完全反输唐三自身。与此同时，唐三吞下了一个金色的光点，正是奥斯卡的第七魂技坚挺金苍蝇。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把这个杀手锏拿出来。如果是熟悉唐三的史莱克七怪在这里，一定会明白，接下来唐三所要使用的攻击恐怕才是他所有攻击最强的一击。右手一瞬间抬起在自己身前，炸开了最后一个魂环，唐三也终于有了最后一击的力量。唐三喷出一口鲜血，过度的用力令他牵动了自己的伤势，但他的右手却就那么在血液中一抹，奇异的一幕发生了。那血液中的淡金色悄然褪去，留在唐三手中的只有一个不大的透明水珠，而唐三的右手此时已经完全变成了玉色。千万不要小看他这简单的一挥，如果不是控鹤擒龙修炼到极致，如果不是玄玉手修炼到极致，他绝不可能在挥手之间将血液中的水元素抽离出来，凝聚成水珠在自己手中。唐三的目光变得更加虔诚了，在这一刻，千仞雪突然感觉到唐三整个人仿佛变成了一只手，而在他这只手中握着的就只有那颗水珠，再普通不过只是用水凝聚而成的水珠。蓝金色的光芒骤然收敛，在这个时候，唐三竟然收回了自己的蓝银皇武魂，取而代之的是澎湃的白色雾气透体而出，化为三朵巨大的白色雾花凝聚在他头顶之上。右手挥动之间，就以那一滴水珠为引，所有的雾气在这一刻竟然瞬间收缩，完全收缩到那颗水珠之中，令那水珠变成了晶莹的乳白色。唐三身上的变化虽然奇异，但此时的千仞雪却更加不敢轻举妄动。 唐三连武魂都收起来，他还能兴风作浪吗？ 此时他距离唐三就只剩下十米，唐三甚至已经能够感觉到天使之剑上那金色火焰的灼热，那是灵魂感受到的灼热。可是唐三却像是根本没有看到千仞雪似的，目光虔诚地看着自己的手，那通体如玉的手和那乳白色的水珠。 你应该感到荣幸，因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之后第一次施展这个能力。 闭上双眼，这一次唐三是真的闭上了双眼。下一刻他整个人仿佛都陷入了一片白色之中，哪怕是千仞雪也没有看清楚他是如何动作的。那点白色的水珠已经悄然消失在唐三右臂之中。 观音有泪。 千仞雪前进的脚步停下了，他脸上的神色也为之凝固，他的眼睛瞪得大大的，表情完全僵硬，甚至连脚下的动作还保持着迈前的样子，可是这一步却怎么也没有踏出。千仞雪此时是那样难以置信，唐三的身体摇晃了一下，整个人完全依靠着八蛛矛的支撑才能稳定住，没有倒下。他的脸上已经没有一丝血色，但是他的眼眸之中流露出的却是骄傲和胜利的光芒。香灭了，这一炷香的时间也终于结束，随之破碎的还有千仞雪右手中用神力幻化而成的天使之剑，化为点点星光消失不见。他缓慢地低下头，充满不可思议地看向自己胸前的位置，那坚硬无比挡住唐三炸环状态中全力以及昊天锤的金色弹壳上此时已经多了一个小孔，看上去毫不起眼的小孔甚至连周围都没有产生出一丝裂痕，而就在他那件工装上也同样破开了一模一样大小的小孔，那位置正好是他的心脏，背后的位置也同样破开了一个小孔，两者之间完全是贯通相连的，甚至那金色弹壳后面也出现了同样的小孔。一缕赤金色的血丝顺着千仞雪嘴角处流淌而下，是的，他的心脏被贯穿了， 就被那一颗小小的毫不起眼的乳白色水珠贯穿了。天使防御破了，哪怕只是那一个小孔，但却已经足够了。千仞雪缓缓抬起头看着唐三，他眼中此时已经充满了迷惘。 观音有泪，这是什么技能？我并没有感觉到神的气息。 他嘴角处的赤金色血液却在不断的流淌，这一击还不足以要他的命，尽管心脏已经被贯穿，但他还是能够活着。这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必死的伤势，不能置他于死地，但毫无疑问，他也受到了重创，天使之神受到了重创。 我的力量还是不够啊，否则他就不是从你的心脏贯穿而出，而是在你的心脏中爆炸，那样的话就算是神恐怕也要掉半条命吧。观音有泪，观音泪， 观音泪，我从未听过这样的名字。这是你的自创魂技？ 不，我不能把它当成我的自创魂技，因为我没有本事创造出如此神奇的技能。我只能告诉你，这是我唐门的第一魂技，唐门排名第一的暗器。 是的，这贯穿了天使防御，洞穿了千仞雪心脏的水珠，正是在玄天宝录暗器百解之中永远排在第一位的观音泪。连观音菩萨也要为之流泪，何等恐怖的暗器。使用观音泪有无数前提条件，玄玉手、控鹤擒龙、鬼影迷踪全部要修炼到巅峰，同时玄天功也要达到最高境界三花聚顶，同时还有许多其他要求，一击发出将抽空所有力量，那是凝聚全身心的一击。观音泪其中的奥妙，哪怕是唐三也无法明白，他最多只是知道如何使用这种手法，却并不知道它的原理。这就是唐门的最强暗器，远远凌驾于其他任何手法之上的第一手法。不需要武魂，唐三最后的杀手锏就是这颗观音泪。他先前之所以没能用出蓝炎黄第九魂技，并不是他无法使用，而是他将自己最强的一个魂环炸环之力留给了观音泪，这是他最后的一步棋。如果前面的所有努力都无法阻挡千仞雪的话，那么观音泪就是他玉石俱焚的一击。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